100年以前呢，欧洲人认为，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他地方的人或者其他人种，在生物学上就低于他们。啊，那认为这个黑人天生愚笨啊，中国人呢，腐败缺乏道德啊，这个，阿拉伯人狡诈啊，突厥人野蛮啊。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在认为这是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因为这种观点的话，它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但是呢，人们悄悄地把这种偏见，从生物学的包装中间呢，移入了文化的包装，所以现在人呢不会说，比如说黑人容易犯罪啊，是因为他们的基因不好，但是他们会说黑人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文化不好。比如今天在美国，歧视或者诋毁黑人啊、拉丁裔啊或者穆斯林啊。没有人再会说他们的 DNA 不好，但是呢，大家会说他们的文化不好。川普所谓的这个粪坑国家 shithole countries， 也是，或者说他讲这个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啊，这些语言当然非常冒犯人，但是呢，他也不是指这些人的血统，而是指他们的文化。但是这种偏见呢，说是文化，但实际上还是和你的肤色和这个生物长相是有关的。人们不会跑来问你是来自于哪一个文化，而是直接根据你的肤色或者外观来判断你来自哪个文化。所以这个它和不是完全可以和种族主义分开。但是这种基于生物学以科学为幌子的种族主义向基于人类学以文化不同为借口的文化主义的这种漂移，这种改变，它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形式上的改变。比如说，种族这个东西我改不了啊，我天生的嘛，既然我改不了，那么我有什么问题，我就不需要在道义上负责了，没有我的责任，对吧？天生的。但是呢，文化是可以改变、可以塑造的。从好的方面来讲啊，文化主义者比种族主义者要宽容一些啊。只要你接受了我的文化啊，你基本上就可以成为我们一伙，对吧？你虽然是外来的移民，或者说你外观上虽然是个异族人，但是你只要行为举止和我们的接受我们的核心价值，行为举止和我们这个文化圈差不多，那么我们也能接受你。这个是文化主义者相对比较好的一面。但是反过来呢，正是因为这个改变文化是可能的，所以文化主义者就给了这些所谓的低等民族啊，打引号的所谓的低等民族以更大的这个压力。那么既然你能改变，你凭什么不改，对吧？那么如果你不改，那就是你的错，他就反而更不原谅你。因为你无法去责怪一个黑人说是无不能漂白自己的皮肤，但是你却完全可以责难一个非洲人或者是穆斯林，不接受西方的观念，实际上完全接受本地文化啊，改变自己原有文化，不但没有必要，有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和你比如说你从波兰移民到英国啊，当然一个是天主教，一个圣公教。好像是有点文化冲突，但是你相比较一个日本人或者中国人移民到美国，那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在文化差别非常大的情况下，一个外来民族要想完全融入当地的本地的社会的话，接收本地文化，改变自己的话，是几乎不可能。所以这样的要求看上去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它是不现实的，因此也是不公平的。但是还是要说，文化主义相对于种族主义来讲，它还是一个进步。因为种族主义完全是毫无理由的自大，对吧？它建立在一种伪科学的一个基础上，认为某一个种族很优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呢，文化主义有的时候还能得到一定的理论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冷国、热国，这两国人分别在异国，分别在对方国家的这个不同遭遇。那么一个不同文化的人在宿主国，确实是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确实是容易引起困扰，甚至是纷争。但是你是少数啊，你不能让全国人民或者让全公司的人来改变、来迁就你，对不对？那么既然要避免纷争和负面的影响，那么对不起，你是少数，你来变。所以文化主义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这种本地文化更优越的态度，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它应该讲，它比种族主义还是要进步一些。但是呢，文化主义还是有自己的问题，它主要，尤尔赫拉利讲，主要有三个 bug 啊，三个问题。首先呢，文化主义者讲的这个本地文化优越啊，它有一点和这个客观的所谓文化优越混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拿前面这个冷国热国的这个例子来讲啊，冷国人不适应热国的文化氛围，这只能说是在热国这个本地环境里面啊，热国的文化对于热国人来说更适应，或者说更优越。所以如果冷国的人在热国生活或者工作的话呢，那么你就有更大的责任去调整你自己，你不能让全国的人来将就你，对吧？那你得一定程度上去迁就他。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热国的文化在任何时候绝对的优越于冷国文化，条件只要一反过来，热国人在冷国，你同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热国的人也需要去调整自己，去适应冷国。所以热国文化并不绝对的优越于冷国文化，这两个只是环境的不同。所以如果有这种认识呢，那么比如说冷国人即使在热国，他属于少数民族，那么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主动的向冷国的人去学习一些他们这个比较内敛的这样的文化呢？因为一旦环境变化，比如说热国的公司到冷国去开分公司，那么情况立刻就会反转。那么冷国文化在冷国的环境下又成了优越的文化，所以如果热国人事先他就有一种开放的宽容的心态，能够去学习和宽容，能够在主动的情况下去适应冷国的文化，那么是不是更适合自己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所以这个认为自己文化优越，它只是相对于你的这个环境，你人多，所以你显得优越，而不是说你绝对就优越。这个是一个文化主义的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文化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它经常是用来批评别人的，经常是用来说，哎呀，你们的文化不好，你的文化有这个问题，你的文化有那个问题，但是它往往不是一个客观的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它往往是泛而论之，这个是文化主义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引起纷争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它非常容易形成偏见，比如说文化主义者经常讲的说穆斯林的文化很不宽容，这个断言就非常的宽泛。比如说穆斯林的文化可能在对宗教上不宽容，但是对其他事物呢可能又很宽容，比如说西方人对肥胖啊，或者是老年人呢，有一点不能叫歧视，总是有一点这个负面的看法。所以西方人是最怕承认自己肥胖或者承认自己年纪大，但是穆斯林在这个方面就非常宽容。穆斯林从来不会认为你肥胖就是有问题，或者你年纪大。其实年纪大的话，在穆斯林国家能够受到更大的尊重，这个和中国印度是差不多的。还有呢，就是穆斯林文化它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你说它不宽容，指的实际上是现代和西方来比，在某一个领域不宽容。但是在古代，比如说 奥斯曼土耳其，他们的穆斯林的这个，他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对不对？那么他当时和当时的欧洲来比的话，即使在宗教上，他也宽容得多。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和谁比，比什么领域，比什么时间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但是，一般的文化主义者呢，他在使用这些断言的时候，他是为了批评别人，所以他往往是非常不严谨，他不是一个学术讨论的一个态度，他就泛泛而谈，下一个很大范围的判断，这样子就特别容易引起偏见。这是文化主义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也是最糟糕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主义者他们谈到的文化啊，比如说冷国的人内敛啊，热国的人热情奔放，这些概念都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是一个群体的概念。这些群体的概念不一定能够适应在每一个，不一定能够适用在每一个，比如说冷国人或者热国人的身上。但是文化主义者呢，他们总是喜欢用在个人身上，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偏见和歧视。一个文化主义者，比如说看到一个黑人，他可能立刻就会想，哇，这是个黑人呢，他会不会很野蛮呢？他会不会很暴力，很容易犯罪呀？黑人犯罪率高，这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眼前的这个黑人，你对他根本不了解，对吧？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是一个容易犯罪的人。前不久电视上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黑人在那个飞机头等舱的这个候机厅里面，被一个白人的女士说：“嘿，你是不是走错地方？”在这个白人女士的刻板印象里面，黑人都是穷鬼。黑人，你怎么能够在我这个头等舱的这个候机厅里面呢？所以这样的偏见的话，好像是换了一个文化主义的包装，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歧视。我们需要避免这种统计学上的印象，或者它就叫刻板印象，因为统计学上的印象会非常简单，就那么几条，对吧？其实个人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不符合统计学上特征的，但是你一旦用这个统计学去评判个人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对这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话分两头说，文化主义啊，毕竟不同于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完全可以否定掉的，但是文化主义，我们前面讲，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理论的支撑。就说前面的例子，比如说，你在这个一个热国冷国，你在热国的公司里面呢，你发现冷国的人，做到高级管理层的人很少，你能完全指责热国的人歧视冷国人吗？这个例子举的，我觉得中国人可以有点感同身受啊，就是你经常听到中国人的一个抱怨，说这个西方有这个玻璃天花板，说你在公司里晋升的话，你很难晋升到最高啊。虽然还是有很多华人很成功，也得到本地人的承认，他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比如说邓文迪呀。还有美国现在的交通部长叫 Elaine Chao，她的这个中文名字叫赵小兰，她的丈夫就是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他们一家就 Mitch McConnell 跟 Elaine 这一家的话，他们可以讲是在美国，不能说是最有权势的家庭吧，也是，起码是属于第一等级了。熟悉美国政治的人知道，参议院的议长，多数党领袖可以说是在华盛顿权力最大，或者说仅次于总统的这样一个人。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有的时候外来民族的人或者少数民族的人，在本地的主体民族的这个环境内， 遇到的一些障碍啊，一些困境啊，不能完全归罪于是歧视，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文化上的不适应，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你冷国的人，你如果不能够，你总是发现你在热国的公司里面很难晋升到最高的位置，但是你里面确实有一个因素，就是你的性格，内敛，对吧？那热国的人就是认为你这个。确实，他不是认为他事实上你就是和人和他们沟通上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人的话，确实很难说把你放在一个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需要更多的人际间协作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有的时候呢，在政治上，他有的时候想达到某种目的，他会强推一些公平法案，比如说这个在美国很有名的 AA 公平法案 （Affirmative Act）。就是要求你在管理层或者是大学招生这上面，你必须有若干比例的这个外来民族或者少数民族。但是这个公平吗？这个现在引起了很多争论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公平呢？它有现实的意义，比如说在执政这个层面上啊，它用行动来表达。我对多元文化的支持啊，我对多元文化执行的力度，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个刻板印象或者歧视的蔓延。就是说，你如果不管它呢，这个情况你完全听之任之呢，那么可能进入管理层的这个冷国人就会越来越少。在现实中来讲，就是比如说美国黑人他被大学录取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少。他们接收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相反呢，你现在进入很多美国大学，你会看到大量的华裔的面孔，作为华裔自身，哎，我当然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这种现象听之任之的话，华裔本身就会成为社会很多阶层的一个攻击目标。大家不会去管说，你们是不是努力学习，或者是，是不是你天生就聪明？你只要这个比例过高的话，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目标，大家都会把你当做异类来攻击你，或者在很多其他地方对你的要求更为严格，所以这个也是不利的，需要一些行政的手段来调节，但是这种调节非常非常敏感，非常微妙。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最佳的这种调节方式，或者说，也许我们无论找到什么样的调节方式，都会引起很多争论，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常态。那么，综上所述呢，尤尔·赫拉利给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是否支持移民，这个话题啊，它天生就有缺陷。天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所以单纯的去指责反对接纳移民的人是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这个或者说单纯的指责鼓励接受移民的人，说你们都是一些小清新啊，或者叫什么文化自杀者啊，都是不合适的。这个不应该是一个不可妥协的原则性的问题的争论，而应该是建立在一种公民，大多数公民能够接受的，这个一种民主选择的程序上。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争论出一个谁对谁错啊，谁的道德更高尚，谁的政策一旦实施就亡国亡天下。这个是没有这样的必要的。你实际上就是需要一种务实的态度，一种政治协商的这样的一个走这样一个程序，就是说社会的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一条道路就挺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摸索就可以。这个就归结到本章的最后。就是尤尔·赫拉利想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他最关心的就是欧盟的这个实验，就是欧洲一体化是人类整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尤尔·赫拉利讲，目前呢很难判断出欧洲是否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或者说中间的道路。 既能够敞开大门，这个接收很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又不会因为接收太多那些不接受欧洲价值的人而变得不稳定，就是欧洲自己就毁掉了。这个正是欧洲一体化实验的价值所在。如果欧洲成功，那么欧洲也许就能够为我们人类找到一条整合的道路。如果欧洲失败呢，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仅仅靠这个怎么讲，欧洲的核心理念呢，就自由和宽容这些理念是无法解决我们人类的文化冲突的。如果欧洲的试验失败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三个威胁，核战争啊，生态危机啊，AI 啊，科技进步啊，这些全球性的威胁面前就无法去团结全人类。因为如果你5亿欧洲人都不能够接纳几百万难民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期望人类能够克服更深刻的冲突来完成全球人类的一个整合呢？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淡化恐怖主义带给我们的恐惧。如果欧洲的试验因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而失败的话，那正好是恐怖主义分子的胜利啊。恐怖主义在21世纪的开始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甚至可以讲和中国的崛起一样，具有重新划分全球政治版图的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那么恐怖主义是如何开始影响全球政治呢？这个是本书第三部分，绝望与希望的第一个章节就要讨论的问题。这一部分我们就结束。我们前面讲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上的挑战啊，一个是政治上的挑战，涵盖了有9个问题。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讲第三个部分，就是绝望与希望，他提出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和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案。这个涵盖第10到14个我们的这个问题。好，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